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带来从今天开始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来自吴彤的新作《芭比哪吒城》。 全中国强力首播。 下雪的时候，如梦如幻，思念带我回到从前，怀念坐着绿皮火车归来的日子，角落给我到家的感觉。清晨六点半，走在北二环，歌声们让我无比心安。大风的日子总会爬上天台，要看久违的牺牲。芭比哪吒城啊，我们生在这里，梦在这里啊，在这里啊，芭比哪 下雪的时候如梦如幻，仿佛又回到从前。麻痹那扎针，我们爱还着你，从童年到中年，直到暮年。 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天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即将在2月18号，也就是大年初三上演的儿童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的推广曲，吴彤演唱的《芭比哪吒城》。老北京内城除了我们常说的四九城之外，还有芭比哪吒城的说法，也由此引申出这部京腔京韵、充满童趣、穿越过去与现在的儿童舞台剧。而这首推广曲《芭比哪吒城》也是京味十足。好，在听过了首播歌，那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榜上歌以及榜外歌，我们一起听听看。首先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进榜最好成绩空降季军热播电视剧《恋爱先生》的插曲，这是小野丽莎和靳东合唱的《欢喜》，文雅作词，莫艳玲作曲。 那首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言语深呼的气息，边舍得边回忆，火花素简单默剧，达令 You are my destiny。 曾会因为快乐 在你的门前，我的祖国的像彩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我带来满天晚霞，候鸟儿轻声歌唱，想把你放进专属的，和我一样美丽漂亮。今生 乔叶丽莎在最近十多年当中在中国举行演唱会，参加各种音乐节，也推出了中文歌。除了在榜上的这首《欢喜》之外，刚刚听到的是2016年乔叶丽莎登上中歌榜的中文单曲，叫做《等待你出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榜单连连看，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进榜第二周成绩小幅上升了一个榜位，排在第14位，迎来出道第25年的莫文蔚推出的全新单曲如初之光。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

奢望又一路等待，时间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膜拜，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 我不看将来也不问现在，我只要孤单滚开，在这道上 前2013年，莫文蔚为自己出道20周年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各种纪念活动。2014年底，在结束了幕后年代系列巡演之后，推出了专辑《不散不见》，然后给自己放了一个小长假。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主打歌《境外》，那这首歌在中国榜获得了7周榜龄最高成绩第9名的好成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进榜首周排在第31位。这是胡夏在今年即将发表个人第5张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歌《念》。 关注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厌倦了落英带走冬日的寒气，却带不走熟悉的旋律都依然依稀，没有人成就，没有人回忆，明白白月光 消息，也关注但是倔强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风雨之间的往事散落了一地。白白月光，白白的雨栏上，那是你依然陪在我身旁。白白月光，白白你的脸庞，陪我入梦乡，把我到天涯。 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云量增多，山区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零下七度。后半夜风力逐渐加大，预计七号白天本市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市气象台于六号17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两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央视春晚在1号演播厅第一次进行全部节目带妆彩排，王菲、那英、成龙、周杰伦、冯巩、蔡明、潘长江、郭冬临、张国立等人悉数登场。小品、歌舞、杂技、曲艺等50多个节目将根据时长有所删减。相声新人卢新玉浩近日在《欢乐喜剧人》第四期首次亮相，以基层劳动者和服务人员为主题，带来了相声作品《全民英雄》。卢新脱掉相声大褂，别出心裁地换上了超人服，用新颖的方式讲述大家身边最平凡质朴的故事。面对各位前辈演员、媒体评审团和特邀大魔王们，卢新玉浩表示会玩出更多更新的相声花样，从题材、形式等各方面展现出他们的新势力。表演的作品都是由二人独自创作完成。 爱奇艺出品的机器人格斗剧情式真人秀节目《机器人争霸》日前在京启动录制。这档新节目以机器人格斗竞技为创新切口，在综艺内容当中展现科技元素与机器人文化的融合。节目在全球范围内集结了超过30支战队，邀请100名极客进行战队对垒。此外呢，杨颖、李晨、林更新、盛一伦将作为节目当中的队长，而赵立新担纲主持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孔桦。首先在榜上歌环节，我们听到的是新歌进榜第20位陈明的《河流》，收录在年初发表时隔3年的全新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作曲是合作多年的曲世聪，那作词人则是有着歌手和音乐人双重身份，近些年作为鹿晗重要合作者的朱静熙。 在天空的人啊，谁离开还是回家，潜入呼吸的蔚蓝里，会不会害怕牵挂，习惯漂泊的女孩，没想过为谁停留，在拥抱和回首之间，泡沫被亲吻长久。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俯瞰城市和山川，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哪里有你的存在。就这样的一直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却在知无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当我双脚奔跑过的田野变成落日的颜色，这样的一直走，按下了心就停留，一切都是最好的，时间蜿蜒成河流。 很多人对陈明的第一印象大概都源自24年前的这首《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是陈明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当时的情况是，如果还像第一张专辑那样籍籍无名的话呢，陈明将会面临到的是解约。当然了，这张专辑和这首歌在当年大获成功，也成为陈明歌唱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是从幕后走到台前的音乐人，他叫宋秉阳。去年底推出的 EP 主打歌《错雪》也在本周全新进榜，首周获得第22名的好成绩。 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

在这寂寞的夜晚，谁又会陪着我孤单？我用一生去找自己的方向，消失在北极光不远。回忆在翻涌着波浪，让执着的梦有信仰。我抬头仰望着微光，在渺小人海中坚强。 刚才我们分别听到的是宋秉阳的《错雪》，还有这样一首何晟铭的《北极光》。宋秉阳一开始是作为娱乐公司的练习生，那就是要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但是之后就是很多人知道的故事了。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求学的时候遇到了张杰，并给他写歌，所以呢，幕后音乐人是大家先入为主的一个身份了。这些年宋秉阳和很多歌手合作，比方说张杰、吴亦凡等等，当然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2016年他写给何晟铭非常好听暖心的《北极光》。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这首歌曲进榜三个星期，本周排在第15位，这是王凯所演唱的《往事流淡》，由隐约钱雷词曲创作，这也是王凯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的推广曲。 凉风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返，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返，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卷土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跨界艺术家吴彤为儿童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所演唱的这首推广曲《芭比哪吒城》。芭比哪吒城指的就是北京城，那这部儿童剧也是以穿越的方式讲述京城的旧时模样。走遍世界的吴彤出生在北京，也借由这首歌唱出对北京的爱。 全中国强力首播， 下雪的时候如梦如幻，思念带我回到从前，怀念坐着绿皮火车归来的日子，角落给我到家的感觉。走在北二环，歌声慢让我无比心安，发疯的日子总会爬上天台，要看久违的牺牲。我们爱着你，从童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梧桐的《芭比哪吒城》。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一听曲线歌手他们的歌。相比如今，以前成为发片歌手是有门槛的，因为足够难，所以很多歌手的经历也是颇为曲折。那当年张韶涵从加拿大回到台湾地区追梦，因为身材瘦弱声线高，被很多公司是拒之门外，后来好不容易签约却被安排做演员，因为出演了《海豚湾恋人》红了之后才如愿得以发片。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04年首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 当中这首《天边》。 小时候想长大，逃离不懂我的家，要翅膀自己出，不让谁决定方向。长大后过着伤，走过幸福身旁，才了解自由也是流浪。 这是2004年张韶涵发表的作品《手心的太阳》。和张韶涵一样，起初一心想当歌手的刘若英是陈升的小助理。1994年，她参演了陈国富导演的《我的美丽与乡愁》哀愁，以及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鱼》两部电影，一鸣惊人。1995年得以进入歌坛，首张专辑便把两部影片的名字组合在一起，《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我们就来听当中收录，也是在之后20年当中被无数次唱起的《为爱痴狂》。 心情怎会无恙？

我想你看到我的提示，猜到我的秘密，想你再好好努力，我只是想让你看我够够羞耻，猜到我的心事，请你再好好努力努力，做我的知己，比我的自己，我会等你，很怕你来不及，做我的知己，比我的自己，等不到你是怕要对不起。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云量增多，山区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7度。后半夜风力逐渐加大，预计7号白天本市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于6号17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开幕。在北京主会场的晚会上，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在舞台上对咏，成为一大亮点。本届诗歌春晚由中国屈原学会主办，屈贤和、张云英、红云、刘继红等朗诵家联袂登台主会场。此外，全球近百个分会场也将陆续举行，其中包括洛杉矶、维也纳、悉尼等海外城市。戏剧《希望长安》将于2月8号到14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希望长安》是老舍先生的荒诞喜剧作品，讲述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辗转多地冒充军人行骗的故事。在幽默诙谐当中，看得到老舍先生对现实的关注。戏剧《我爱桃花》将从本周六开始登陆仁义实验剧场，本轮演出将持续到2月26号。这是作家邹静之的戏剧代表作，从唐传奇当中的一个小帽发展出了一个极具现代意义的故事。全剧以精巧的解构和其中所探讨的男女之情以及哲学命题而颇受好评。自北京人艺首演以来已经演出多年，历经过多个版本的变化，是颇为成功的小剧场话剧之一。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艺兴 Ship。 第九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八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七位，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吴梦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六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五位， 徐佳莹，言不由衷。第四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 第三位，小野丽莎，季冬，欢喜。 大病怎让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第二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本周冠军曲目，张靓颖，红蔷薇。 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大病怎让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的雨时光暂停，似水流年翻滚四季，坚持只是你想微笑。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歌坛不仅主打零经验值的少男少女的偶像派，身经百战身居幕后的制作人同样可以站到台前。比方说李宗盛1986年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在台湾百家唱片当中排名第五位，乃至对后来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生命中的精灵。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早盛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抖落鞋里浸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离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突然你发出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十几曲目是一封情书。 祝你幸福，来自李荣浩2017年第四张专辑《嗯》。无论风格如何变化，李荣浩音乐当中那种舒服自然的风格一脉相承并保留下来。接下来这位同样是曾经身居幕后，歌手之路颇为曲折的一位全才。靠传统唱片他没有大红大紫，那之后先后登上了像《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的舞台，迎来他事业的高峰。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明白，人气易散，只有好作品才是实力最好的证明。去年他这首《远走高飞》大火，那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是他和徐佳莹合唱的《远走高飞》，有请金志文。